一个人独身单独，阿姆混，阿姆混，阿姆混，阿姆混，阿姆混，阿姆混。母的雌的指这个禽鸟，阿弥勒，阿弥勒，阿弥勒，阿弥勒，阿弥勒，阿弥勒，阿弥勒。一个，阿姆肯，阿姆肯，阿姆肯，阿姆肯。阿姆肯，阿姆肯，一个，阿姆，阿姆，阿姆，阿姆，阿姆。过错失误，恩德不苦，恩德不苦，恩德不苦，恩德不苦，恩德不苦，恩德不苦，恩德不苦。能知道吗？能错吗？恩德别，恩德别，恩德别，恩德别，恩德别。圣，至高无上的，神圣的。恩德林格，恩德林格，恩德林格，恩德林格，恩德林格，恩德林格。今天今日，阿能也，阿能也，阿能也，阿能也。鸟嘴会，嗯啊，嗯啊，嗯啊，嗯啊，嗯啊。来临降临，嗯啊人金别，嗯啊人金别，嗯啊人金别，嗯啊人金别，嗯啊人金别，嗯啊人金别。背地里，背后，暗中，嗯一切，嗯一切。嗯一切，嗯一切，嗯一切。意不同，特殊，恩错，恩错，恩错，恩错，恩错。表示肯定，当然，可不，诚然，阿且，阿且，阿且，阿且，阿且。诚然，像你说的，阿且哀，阿且哀。阿且哀，阿且哀，阿且哀。舒舒舒服，阿且克，阿且克，阿且克，阿且克，阿且克。清晨早晨早，阿尔德，阿尔德，阿尔德，阿尔德，阿尔德，阿尔德，阿尔德。德才武艺，阿尔德木。阿尔德木，阿尔德木，阿尔德木，阿尔德木，阿尔德木，阿尔德木。